谁的脑海漂浮怀旧的尘埃，望着窗外寂寞从眼角溢出来，疑惑自己为什么而存在。我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，重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，敢疯狂拥抱，敢将伤痛忘掉，什么烦恼，一旦领教现实残忍，为战会先逃，一旦试过保守，过得就冷静苍老。我梦里朝着你跑，你笑容洒在嘴角，爱没人能面对，没事能干扰。我曾说要你感到骄傲，你曾说有我就好，爱本来多清空，后来多煎熬。多渴望找到时光的隧道，重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，敢疯狂拥抱，敢将伤痛忘掉，不知道什么烦恼，一旦领教现实后，为战会先逃，一旦事故后，过得就冷静苍老。 有种人很讨厌啊，他很喜欢打着玩笑的幌子去揶揄别人，那被开玩笑的人还不能够生气，一生气呢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你看你这个人玻璃心啊。玩笑是什么？是幽默感，而不是攻击性，不是让人无缘无故去接受你的素质缺乏。何况呢，开玩笑被开的人笑了吗？你可以不照顾别人的情绪，可是你不能够故意破坏别人的情绪啊。 花朵朵朵香，一块大红布，红布绿花朵。